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35集，而恰巧在这时候，镖局的二掌柜走了出来，一看是李成武，赶紧一抱拳说：“李兄，久违了。”“郭大侠，一向可好啊？”李成武换了个礼：“李兄这么晚来，一定是有什么要事，可有用到兄弟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”“李兄，里边说话。”郭掌柜把李成武往里边让。李成武一边往里走，一边说：“五十不登三宝殿啊，不瞒大侠，设下出了些麻烦，想请贵镖局兄弟帮忙啊。”“李师兄有何指教，尽管吩咐。”这时候，一个精神盎然的老者从里间走了出来，冲着李成武抱了抱拳说着。李成武抱着拳深施一礼说：“ 王老侠客，一向可好？生意兴隆。”“ 习武之人只不过凭功夫混口饭吃，李师兄有何麻烦，快快讲来。” 这王老侠客果真是豪爽。李成武简单地向他们讲述了白天的遭遇，两位镖师非常的吃惊。 王老侠客说道：“竟有此种事情，怎么会呢？”“ 哎，这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在下请二位大侠派几个兄弟来到舍下保护家产安全，至于酬金，二位收多少就多少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” 郭大侠看了看王老侠客说：“好说好说，如果派别人不敢，那我就带几个兄弟去。” 王老侠客问李成武：“ 李师兄，是不是今天夜里就要进驻贵府啊？”“ 是啊，早去早安心啊，要不家父连饭都吃不下。”“ 那好，我去叫几个弟兄，咱们这就走。”“ 多谢。”“ 要不李兄先行，兄弟们随后就到。” 李成武便告辞了王老侠客，径直上车回了南花园。李莲英听到镖师马上就到，心里稍稍稳当了点，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表情。他低声骂了句：“ 老子跟着老佛爷风光一世，如今竟落得如此境地。” 时间不长，镇远镖局的镖师们来了，一共是六个人，带头的便是镖局二掌柜郭天义。相见以后施过礼， 郭大侠向李莲英一一介绍了他的五个随从。这位是彭大侠，是东北长白山派正宗传人，这位是尹少侠，是峨眉派的门下，这两位是江少侠，王掌柜的嫡传，这位木星大师来自于少林。李莲英和他们一见礼，令家人又是上酒又是上菜，非常殷勤。看看这几位镖师，李莲英高兴地说， 有了几位啊，只要刺客敢来，定叫他又来无回。成我，快快给几位大侠斟酒。 李成武给几位镖师斟了酒，李莲英接着说， 几位想必都是武林中的好手，能不能让老朽见识见识啊？ 郭大侠心说，这李莲英真不简单呐、一来就要先试大家的本事，好，那就给他看一看。于是他说道， 屋内地方小，李老爷如果真要让弟兄们献丑，那就外面院子里请。 于是李莲英命在院中摆放了桌椅，也顾不上初春的寒冷，便来到院子中落座。郭大侠问道， 几位谁先来？ 江氏兄弟一抱拳说， 在下献丑。 好，不愧为王老侠客嫡传。 只见那江氏兄弟一人使着一对钢钩，两人杀到一处，走四向窜八卦，斗得丝丝入扣，两只钢钩上下翻飞，使人是眼花缭乱。李莲英不禁喊出声来，好。江氏兄弟练完一套，收了势，向李莲英拱了拱手说， 献丑了。 这时候尹少侠说话了，八风门的武艺果真了得，在下出自于峨眉，峨眉剑法堪称天下一绝，还请诸位指教。说完已经拉开架势，剑随身形，一套峨眉剑法练完，大家无不喝彩。这时候啊，他刚练完又说道， 彭大侠，你的气功练到哪一层呢？到底有多大功力，我可没见到，今天可得露一手。 那彭大侠也不说话，双掌下沉，气急丹田，突然一抬手朝着桌子上一拍，那桌子上的茶杯直飞而起，又落回到桌子上，杯中的茶水竟然一滴没有洒出来。就这样重复了三次，都是滴水不漏，在场之人无不拍手叫绝。悟性大师见别人都已经显了能耐，于是他说， 贫僧出自于少林，少林武功博大精深，贫僧只得皮毛，见笑了。 说着一指点地，双腿一缩，便倒立在院子中，看的人无不惊叹，哎呦，一指弹呐、悟性大师一指点地，全身倒立，但是他谈笑自如，容颜依旧，站了许久才收了势。别人都试过了，郭大侠一抱拳说， 诸位大侠都是师出名家，在下本山野之人，只会一些雕虫小技，献丑了。 说完一跃身，人已经在房脊之上了，再看见他又是几跳，消失在黑夜里，片刻以后又回到大家面前。这时候李莲英开口说话了， 诸位大侠身手不凡呐、老朽总算放心，来来来，屋里坐，成我再去准备酒菜。 李老爷不必了， 饮酒过多会误事的。这是郭大侠给拦住了。啊，那还是郭大侠想得周全，那快给大侠们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又被郭大侠打断了。李老爷，天也不早了，您也累一天，早些休息，我们几个就住在这外间，有我们几个在，您就安心歇息吧。李莲英向大家拱了拱手说，有劳诸位了，然后回到里间歇息。外面的大侠们也都休息了，虽然说有镇远镖局的六位好手保护，但是李莲英啊，还是一夜都没有睡着。他想了一晚上，终于想到了他的老友袁世凯。于是天刚亮，他就对前来请安的李成武说，成武啊，你去找一下袁世凯，他很有计策，看能不能想想方法。李成武草草收拾一下，便又坐上老胡的车，带了份厚礼，就到袁家来拜访袁世凯。袁世凯上朝还没有回来，长子袁克定就和李成武闲聊着。袁克定略带着歉意地说，李兄，世伯出宫以后身体还好吧？一直啊都想到府上去看，只是公务太忙，脱不开身呐。 哎，一言难尽，我正是为家父的事来找袁世伯呀。 如此说来，世伯跪体欠安？ 哎，不是，是仇家要杀他。 啊，这么严重？ 这时候袁世凯从外面走来问道，是谁要杀谁呀？ 袁叔叔，多日不见，一向可好？ 李成武急忙见礼， 好好，我那老友一向可好啊？ 好是好，只是。 只是什么呀？只是有人要杀他，是吗？ 是啊。 谁呀？ 这还不清楚，只是听他说与家父有杀父之仇。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呢？ 已经请了镇远镖局的镖师，但是家父还不放心，就让我来请教您。 好，这样吧，明天让客定送几条枪过去，万一打起架来还是这玩意好使，晚上就排班夜巡，让刺客插翅也飞不进来，你看这样成吗？ 可是那洋枪不会使啊。 嘿嘿，这个好办，明天让客定教你，一学就会。 多谢袁叔叔。 哎，都是自家人，谢什么谢啊？你回去跟我那老兄说，让他别怕，只要有袁某在，谁也把他怎么不了。但是啊，也得特别留意，尽量少出门。 袁叔叔说的极是。 袁世凯留李成武吃了饭，这才回家。第二天，袁克定送来六支洋枪。李莲英摸着袁世凯送给他的新式装备，心中总算踏实了。可是，自此以后，李莲英果真像袁世凯说的那样，足不出户了。李莲英过去在宫里是大总管，又得到慈禧的宠幸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自由惯了。而现在却不能出门，于是他就待在家里，回忆着自己在皇宫里那光辉的岁月，越想越觉得以前是那么荣耀，越觉得现在活得不像人样。想的时间长了， 便想出病来，不但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以至于卧床不起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几个儿子商量，决定为李莲英准备后事，修建陵墓。修建陵墓对一个人来说可是一件大事，所以儿子们还必须征求父亲的意见。于是兄弟几个围到李莲英的床前，来和李莲英商量。李成武是老大，当然应该由他开口。他说： 爹，您老现在这般情形，我们几个商量一下，准备先把以后的事情预备停当，到时候也不至于慌手慌脚的。 你们能有这种想法，也就不枉我疼你们一场。有你们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 不知道您老人家选中哪片地方，告诉我们，找好工匠择日子，早日动工。 恩济庄那是皇家赐给我的地方，我呀早就去看过了，关帝庙后面那块地最好。 这恩济庄是清朝太监的墓群所在地，地处八里庄以西。雍正七年，清世宗赐给内建做墓地，一共是460多亩，并且命名为恩济庄。乾隆年间，在此地修建了一座关帝庙。户部尚书海望在殿中题名“贤灵普护”四个大字。殿堂富丽堂皇，后面地方宽阔，地势南低北高，这是修建陵墓的好地方。历朝太监都想占这片地方，但是呢，都因为资格不够，没有如愿。就是这块宝地又被李莲英看上了。儿子们听父亲早已选中了墓地，倒也省了自己一份心事，然后异口同声地答道： 那就定在那地方吧，明天就动工。 孩子们啊，你们听我说，我活着呀，都有人要杀我，这死了肯定还有人要掘我的墓，到那时候我就不得安宁了。 这时候李福康想了想说： 那怎么办？不如来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我们再修一个墓，一个真的一个假的，让盗贼真假难辨。 李成武说：这个想法不错，我看这真墓和假墓不但要同时建，而且假墓的建造声势要更大一些，这样就更能引起盗贼的注意。这时候已经商议完了，便开始行动，由李成武主持修建陵墓。其选址在德胜门附近离北院不远的地方。李成武大张声势在此修墓，而另一方面，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，李莲英命他的八侄子李辅廷 监督修建真墓。李辅廷脾气古怪，但是对李莲英极其孝敬。为了保密，李家人都不许到恩济庄这边来，如果有谁要来，必然会遭到他的谩骂。所以这两项工程都在顺利进行着。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，两座陵墓都修成了。李成武所修建的用于迷惑这些盗墓贼的假墓占地3亩多，周围用墙圈着，形成了一个小院子。院子南面有座铁门，门上书写着李氏筑城。院内栽了很多的松柏，而墓室全是由汉白玉砌成，上面的花纹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，而且非常宽敞，可容纳100人，其中设有祭坛，以备后用。而再看济恩庄陵园中的真墓，虎皮石墙内进了院门，先要走过一座单孔的石桥，再过一道牌坊。牌坊上面书写钦赐李大总管之墓。再往里走是碑亭，这是供死后主碑用的。过了碑亭便是坟墓，坟墓的后面是祠堂。院中的空地大多栽种着松柏。墓室的建筑非常富丽，按照当时的讲究，全是汉白玉建造而成。第一道门，门框上有一幅对联，对联这样写道：通幽向明，照垂千古，大中至正，巩固千秋。第二道门的门框上也有一幅对联，这样写道：秉性为真成眷厚，居身克谨得安心。两门相距不足1丈，构造基本相同。门的后面都刻有石槽，就是当把石门关上时，一个巨大的石球便滚落到石槽里，使石门再也无法开启，以防止盗贼入内。第二道石门上边还有一个3寸多长的铁锁，别在石缝之间。过了2道石门，便是墓室了。那么墓室里面又是如何呢？李莲英能够寿终正寝吗？下期为您讲述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我对你的爱。